圣经，马可圣洛，哦耶，哦耶，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心跳着，马可雪飘扬，哦耶，哦耶。谁在呼唤，轻声一唱，让我的渴望像白云在飘荡。东边牧马，西边放羊，耶啦啦的情歌就唱到了天亮。在日月沧桑后，你在谁身旁，用温柔眼光让黑夜绚烂。 我想叫我的灵魂早已脱缰，马蹄升起，马蹄升落，哦耶，哦耶， 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青草长，那白雪飘扬，哦耶，哦耶。 煽动了想象，让忧郁的身体开始思想，马头琴悠扬，马来街穿场，我的爱情奔跑在呼伦贝尔草原上，你的善良我不能抵抗，你的瞬间将我的心紧紧捆绑，哦，你的笑容让我找到了最后信仰，每一缕月亮一样你我黯淡无光。 等待我想象，我的灵魂早已脱缰，马蹄升起，马蹄升落，哦耶，哦耶，见的瞬间的永恒的心跳上，那白雪飘扬，哦耶，哦耶，我等待我想象，我的灵魂早已脱缰，马蹄升起，马蹄升落，哦耶，哦耶，看见的看不见的瞬间的永恒的心跳上，那白雪飘扬，哦耶，哦耶。在我身上，我的灵魂早已扩张，满是神奇，满是神魔，哦耶，哦耶。 青悠悠的那个林，绿悠悠的那个山，风沙里庄稼

Thank you.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 Thank you.